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55号棚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北城有雪》，作者明开夜河。 周迷无端微微晃一下神，眼前的男人皮肤似镀一层白瓷的釉色，五官分明，鼻梁尤为挺拔而陡峭。这年头讨论一个人的外貌，流行讲骨相，他便是那种一眼能瞧出骨相优越的长相。如果不是一双眼睛的形状尚且是偏于多情的那一类，他这外表可以说过分优越，以至于失了人气。尤其在这雪光里，琥珀色眼瞳被照得很淡，像覆了浅浅一层薄霜。声音也好听，音调沉，音色却轻，让人既觉得远又觉得近，像他这个人本身。只是他这自我介绍不过关，周迷依然不知道他的名字究竟是哪几个字。周迷却不细问，不愿意跟他继续扯上关系，只点点头，就当是应答了。 你叫周迷？ 嗯。 哪个字？ 谭先生和赵老师演这出双簧，找我什么事？ 他话里话外都带刺，谭燕嬉笑了。 上回在车上，抱歉。 周迷早把他往靴子里塞钱那事儿消化了，被他再度提及却仍有淡淡的难堪。顿了顿，不甚在意的开口， 不用，那钱我拿去买了几斤糖炒栗子，也算不辜负。 是吗？ 他神情里有种讳莫如深的意思。 几时收工？ 这个话听起来是有后话的。周迷没应，等他继续。他开口了， 请你吃饭，就当赔罪。 不用，我下班很晚，既然今天谭先生出手相助，就当功过相抵了。 周迷急于摆脱他，而他明显是看出来了，却只是笑了笑，一时间沉默。两人站得不远，呼吸间都是他身上清寒的气息。周迷被这寂静熬得快无法继续故作镇定，忍不住抬头去看了一眼。他目光其实并未定在他身上，却在他抬头的瞬间忽然地转了过来，视线相对，仿佛听见雪水丝丝流淌过去的微响，周迷一下就别过了目光。谭燕西再次出声。 前几天跟孟少宗吃饭，他托我保守秘密，是我误解。 原来谭先生的标准里，女人是分三六九等的，倘若是搭上了朋友的捞女，随意羞辱也无妨，可如果是朋友的女儿，就得郑重道歉，是这样吗？ 谭燕西微微挑了一下眉。 我不想做谭先生这套标准里的任何一个人，如果今天的道歉是看孟少宗的面子，就不必了。 谭燕西笑着垂眸去看他，目光里一时间多出许多的意味。 多有意思，这么生动明艳的一个女孩，拿这么漂亮的黄莺似的音色，这么清冷的声调，却说了这么一番夹枪带棒的话，他不由笑着开口。 怎么就不能是我自己想跟你道歉呢？ 语气几分似被他冤枉的无辜。这声音低低的，像山林里沉一层雾，在他耳边。周迷一下没来由的慌，倒也不是怕，是一种好似丢失掌控的隐隐不安全感。他正酝酿怎么结束这番话， 谭燕西别过了目光，手里烟点燃好久了，他这时好像才记起抽上一口，随他抬手的动作散开一缕白色的飞灰。 你该走了。 好像他能算准一切，周迷心惊了一下，下一秒口袋里手机就响起来，崔家航的电话，猜想是催他出去。周迷没接，掐断了。 谭先生没别的事的话，那我走了。 他是真的着急走，都不愿意掩饰，一方面想赶紧跟他撇清关系，一方面因为嗓子发痒，可能那止咳药的药效已经过去了。谭燕西微微点头，他敛下目光，转身就走。听见身后一声轻笑落地，周迷脚步更快。路边，杜蒙他们已经上了车，崔家航长着车门，等得焦灼。周迷在门口猛咳了几声，三步做两步走过去。 赵野又为难你了。 周迷摇摇头，弯腰钻进车厢，顺便递上牛皮纸袋，笑着解释是赵野送的一点纪念品。杜蒙拆开看，赞叹惊呼，他今日满载而归，高兴得跟个孩子一样。周迷嗓子干痒得不行，几分烦躁地翻着背包，把崔家航给的止咳药拿出来，倒了小半杯含下去，拿湿纸巾擦干净量杯。他反常的情绪被崔家航察觉到，转身过来轻声问： 怎么了？ 没事。 谭燕西今天之所以往赵野这来一趟，是给祖父挑一件贺寿的礼物。老爷子没别的爱好，就喜好收藏点书画作品。赵野本人品性姑且不论，在收藏这一块倒也不纯是沽名钓誉。前阵子他在电话里受谭燕西之托，早早就把东西备下，今天谭燕西得空过来，赵野献宝似的呈上这画作。 哎，这画奇趣怪诞，哎，跟你打包票啊，老爷子铁定喜欢，不喜欢你拿回来，我再给你换一幅。 谭燕西看两眼，叫赵野卷起来包好。这时候一行人进了工作室，里头有几个高眉深目的外国人，后来又有了外国人要买斗彩小碗以及谭燕西替周迷解围这档子事儿。赵爷领着人参观一圈，把这一行人送走，回后面房间一看，谭公子竟还没走。谭燕西躺在他休息间的沙发上，刚醒，眉目间还有些倦色。 你这地方安静，好睡觉。 嘿，还能有你谭三公子瞧得上的地方？ 谭燕西坐起身，向外头扬一扬下巴。 人走了。 谁啊？走了，刚走。你还有事儿？哎，要有事儿，我把人给你叫回来。 安静一霎。谭燕西抬眼看他。 你还在等什么？ 我这就去，这就去。 他出去指使一工作人员，随口周了个借口，把周迷给狂了回来。折回休息间里汇报，谭燕西嗯一声，站起身，理一理衣服，起身到大厅里等着去了。赵野没那胆子多掺和，站休息室门口看一眼，谭燕西跟那翻译小姑娘就站在落地窗前，面对面低声说着话，隔得远听不清，但料想也没什么新鲜的。谭公子身边的人来来去去，从 从来没什么新鲜的。 本集结束了，喜欢就点亮右下方的小心心吧。